第162集，爱往哪儿看往哪儿看。洛伊摸着摸着自己先上火了，温小辉也有些血液逆流，他强忍着冲动推开了洛伊。 你够了啊，伤口再裂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了，你不是还要跟我去彭城吗？ 洛伊满脸失望，就像没要到零花钱的小孩。温小辉忍着笑转过去继续切水果，洛伊又从背后抱住他。 那我只是抱着，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锁厕所。 好，动嘴行吗？ 温小辉缩起脖子，用额头轻撞了一下他的额头，两个人再次低笑起来。太阳刚落山，客人们都到了。罗瑞拎着大包小包，满脸好奇地在客厅里左顾右盼，冯月华和燕燕也在参观。罗伊微笑着来迎客人，马上被冯月华推到沙发上休息。 妈，燕，你们来了。哎 ，baby， 都买什么了？ 温小辉端着一盘水果和茶放在了茶几上。 哎，什么都买了，这一袋都是你爱吃的，这些是阿姨爱吃的，葱姜蒜、胡椒、腐乳、牛肉酱、湿纸巤、柠檬水，光蘸料我就买了8种，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哦，还有这个燕带的这个芝士，你应该会非常喜欢，产自俄亥俄州的。 哦，这是我家乡的。 哎呀，我就少说了一句，咱们一共才5个人，吃不完你们自己留着吃嘛，让我准备东西，保证你要什么有什么。哎，我连蜡烛都准备了，预防万一断电。哎，对了，蛋糕我带了16个口味，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个。哎呀，你够了，罗小妈，赶紧过来帮忙收拾收拾。好嘞。 罗瑞这孩子还是这样，跟个小老妈子似的。我以前一直觉得他以后会是我儿媳妇呢。冯月华说完想起洛伊在旁边，有点尴尬。 罗瑞哥是很贴心啊。 温小辉和罗瑞俩人在厨房里也听到了。 妈，罗瑞就是你儿媳妇。 俩人忙活了半小时，总算把东西都摆上了桌。这些东西看上去都够10个人吃了。洛伊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温小辉单独给他煮了碗面条，他倒也吃得开心。他们聊天、涮锅、喝啤酒，气氛很是热闹。燕酒量不好，喝了2杯就开始兴奋，拉着冯月华在屋子里跳起了舞，乐得像个少年。罗瑞看着跳舞的夫妻，又看看洛伊和温小辉，不免羡慕。 我想要男朋友。 给你找，给你找，给你找。你老公现在可有钱了，说看上哪个明星了，老公给你包去。 贝克汉姆， 但求一睡。滚，那我也想睡。 吃完饭，他们帮忙把厨房收拾了，罗瑞负责送夫妻俩回家。等人都走了，别墅也恢复了安静。温小辉一看表，都快11点了。 今天是洛伊出院的第一天，他不会累着吧？ 温小辉上了楼，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温小辉隔着门叫洛伊：“ 洛伊，洗澡呢？”“ 是啊。”“ 医生说你不能碰水。”“ 我尽量不碰。” 温小辉一听，粗暴地打开了门，就见洛伊光着身子站在花洒前，用莲蓬头避开肋骨的伤口，再冲洗其他地方。但由于他右臂也受伤了，动作相当别扭。见到温小辉，他愣了愣。温小辉别开脸，不敢看洛伊垂在两腿间的东西。 啊，行了，我给你洗。 温小辉脱掉衣服，穿着内裤走了过去，从洛伊手里抢过莲蓬头。 沾着水怎么办？你急什么？ 哎呀，好几天没洗澡了，难受。 不是每天都给你擦吗？ 那跟洗澡的感觉不一样啊。 转过去。 洛伊听话地背过了身去。温小辉在看到洛伊背后的伤疤和刺青时， 还是愣了愣。这些印记是洛伊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他也有些一生都无法愈合的疤，虽然在心里。他拿着莲蓬头将洛伊的后背润湿，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擦着。 很吓人吧？ 我看习惯了。 温小辉曾经看过摸过无数次，可每一次他都还是会心疼那个年幼的被困在着火的汽车里安静等待死亡的小男孩。 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怕死，虽然很疼，我看到电视上那些怕死的人就觉得特别可笑。死有什么可怕的呀，谁不会死呢？后来我才知道，只要心里有牵挂就一定会怕。那天船爆炸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不行，如果我活着至少我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到你，要是死了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了。 温小辉擦拭他后背的手顿住了，在他痛苦的那段时间，洛伊也在痛苦着，身体上心理上的没有比他好过一分。这不是竞争，如果是他们也都输得很惨。洛伊回过头冲温小辉一笑，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好好活着，活得健康长寿，我这样是不是就像个正常人了？ 是。 给洛伊擦完后背轮到前胸的时候，温小辉有点别扭，洛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小辉哥，你眼睛往哪儿看呢？ 爱往哪儿看往哪儿看。 你是不是有感觉了？ 再撩我揍你啊，你老实养病。 洛伊失望地低下头，文小辉捏着他的下巴， 等你好了把欠我的作业都交上。 洛伊望着他的眼神像一头饥饿的狼。把警察那边的事处理得差不多了，温小辉就和洛伊去了彭城。温小辉事先和李成秀联系了，说要去看看他，但是洛伊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少群。 你跟少群有什么过节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 我们最好不认识，也不要有瓜葛。 温小辉突然想起来，当初围剿长兴公司的股票，少群参了一笑，难怪两人从头到尾都好像不认识一样。洛伊去跟曹海处理他工作室的事儿了，他则自己去了李成秀那儿。按门铃的时候，温小辉莫名有些紧张，他自始至终都觉得少群和李成秀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风流薄情的太子党，一个是木讷软弱的小厨师。如今他们生活在一起，他都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幅画面，一定很违和。门打开了，李成秀微笑的脸出现在他视线中，少群站在后面。温小辉愣住了，两人穿着同款的睡衣和拖鞋，一股温馨的居家气息随着室内的暖光扑面而来，他们看上去跟寻常的情侣无异，就好像一向如此，本该如此。温小辉想起那年除夕夜的那场闹剧，如今两人能破镜重圆，也不知道算不算好事。 艾迪， 成秀。 温小辉扑过去抱了李成秀一下。 成秀，想死我了。 我也很想你。 温小辉见到少群多少有点尴尬，但少群显然不这么觉得。 赶紧进来关门，成秀这两天有点着凉了，不能让他吹风。 温小辉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妈呀，这话是从少群嘴里说出来的？ 温小辉认识少群也有四五年了，回想第一次见到少群， 那个风流的、高傲的、强势的大少爷，如今居然被人收得服服帖帖。他真的很好奇，李成秀究竟有什么他看不出来的能耐，驯兽一把好手啊。李成秀已经准备了一桌子饭菜，温小辉瞄了一眼，全都是他爱吃的，他有些感动。李成秀仔细看着他的脸， 艾迪，你是不是又瘦了？不要减肥了，真的，你很好看。 前段时间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哎，最近我胃口可好了，今天这桌我给你扫干净。 好啊，你坐，我去把菜热一下。 李成秀端了几样菜去厨房，留下温小辉和少群大眼瞪小眼儿。 洛毅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你是不是也跟着走了一回？ 您消息可真灵通啊，少公子。 废话，真没想到，几年前刚认识你的时候，真没想到你会有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我也没想到，少公子如今会。这个家，你跟李成秀，你们，反正没有一样是跟以前的你能对得上号的，差太远了。 碰上这个人了，没办法。 碰上这个人了，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